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即系同我哋地球系两个世界啦，佢又冇大气层， 嗯， 所以嗱，我讲一样嘢就系大家睇下啦。如果大家睇紧咧，你会睇到我哋后面其实就系画家笔下嘅画家笔下呢个月球上面嘅景象，其实咧就系已经系建立咗基地噶啦。咁啊，我要移开少少咧，俾大家睇下。Jeffy 又移開啦，我又翻嚟啦嚇。嗱咁樣咧，就有個月球車啊，有幾個即係太空人啊，咁啊遠處有基地啊，有個火箭升緊。咁啊 ，Jeffy 後面有個蝶形天線啊，就向住邊度咧？嗱，嗰個天上面嘅就係咩啊？ 就係、是、地球啦。 就是、地球嚟噶，係嘛？咁、呢個地球咧，當然係比我哋喺地球睇月球咧係大好多嘅，係嘛？因為等於即係我話籃球上面睇拳頭。抑或喺拳頭上面 就睇籃球 嘛，咁梗係大啲啦，係嘛？咁所以係壯觀好多，而且係七彩繽紛喎，係嘛？即係有呢個咁樣嘅藍色嘅海洋啊，有白雲啊，嚇有啲沙漠黃黃地啊，有啲地方綠綠地啊，咁樣係咪啊？即係有啲森林啊咁樣樣。咁所以呢個地球咧，即係我諗喺月球上面嘅人咧，就真係百看不厭噶啦。嚇、呢個咧就唔係叫做 moonlight 啦，呢個叫 earthlight。 但係唔知喺月球咧望地球有冇啲咩 思鄉病咯、 啊？有冇地全食啊、地環食咁咧？ 都會有嘅，唔係咁樣。你實際上咧，你嗰個月球、如果咁啱係喺兩個中間咧，兩個中間咧，其實就日全食。 嗱， 其實講真咧，下個月即係而家講係八月咧，21日咧喺美國、就有一個日全食啦。但係呢個日全食咧，你喺月球上面睇到嘅、你會睇到乜嘢咧？就會睇到月球嘅影喺地球嘅表面掃過。 哇， 系啊，系啊，你会睇到噶。当然佢唔系好快啦，即系，但系你都会应该你睇到你会慢慢睇到佢喐噶，即系你个月球个影就扫过。咁喺嗰个影入面嘅人咧，其实就睇到咩啊？ 就系睇到你 日全食咯。 哦， 日全食咯， 系 即系月球嘅影， 系 投影咗落地球上面啊嘛。 哦， 咁喺嗰个影入面嘅人睇到嘅就系咩啊？ 就系 日。全食啦，啱唔啱啊？ 遮晒太阳， 系啦，冇错啦，咪、就系日全食咯。咁、所以其实系睇到嘅，睇到噶。好啦，咁但系咧，我想讲一样嘢好有趣嘅就系话咧，其实虽然佢呢个画家佢就冇画到吓好多星星出嚟啦，其实理论上你睇到地球，一定都可以睇到星星噶，系嘛？但系咧，你实际上咧，你睇我哋后面嗰个背景咧，系光橙橙噶， 吓、 其实就话而家你呢、這个。即係畫呢幅咁樣嘅畫家筆下嘅景象咧，係講緊係日間嚟嘅。因為如果夜晚咧，根本乜都睇唔到，漆黑一片嘅係嘛？但係個有趣嘅地方就係話，佢係日頭，所以咧你睇月球表面咧係光殘殘，但係個天係咩色啊？ 個天係黑色。 黑色點解啊？ 啊，咁就 因為冇大氣層啊嘛。 哦， 係嘛？地球個天點解會藍色啊？哦，就係因為有大氣層啫嘛。如果地球冇咗大氣層。日头都会有黑色噶， 吓、啊、原来咁噶， 吓、 啊、哦， 系哇，真系而家我好似要即系小学常识啊，全部都、哦、即系证明我啲小学几失败咧、我讲紧呢啲嘢，全部基本应该小学都识嘅，知唔知啊？ 原来 点解我哋 觉得 点解白天会系蓝色嘅啫、 哦？ 因为有大气层啊嘛。 哦， 好啦，所以月球表面冇大气层，所以白天个天系咩色啊？ 就系黑色啦， 咪黑色咯。 哦， 咁你所以你见到所有太空人啊，嗰啲登月啊咁样。你見到個天明顯都係黑色㗎。 哦，一路以嚟呢。 咁唔通你以為佢係夜晚啦。佢點解最後硬係揀夜晚登月嘅呢？梗唔係夜晚啦、你見到個光橙橙㗎。 哦，即係原來其實你喺月球呢，其實基本上你永遠都睇到個天都係黑。 係啦。 啊。 係啦。當然你夜晚嗰陣時候就天又黑地又黑，就叫做真係即係烏卒卒啦。咁、但係日頭呢個地就光殘殘， 都幾得意喎。 但 係個天呢個地下就光嘅。 係呀、個天就黑媽嘅。係咪咁呢個就因為冇大氣層㗎嘛。係。就係咁解啦。好啦咁樣呢就因為講返呢我哋頭先講到。 係。 蘇聯。 係。 佢就 上咗上 背面啦。 睇到月球 好啦跟住。就隔咗七年咁上下啦，六年幾啦，就1966年咧、就佢再發射一個叫月球九號。咁、月球九號咧，今次勁啦，呢、這個亦都係人類第一次咧，係派一個無人駕駛咧，梗係啊無人駕駛啊嘅太空船，但係遠著陸，遠著陸，真係喺呢個月球表面著陸，唔係撞到散嗰只，係、嘛？係即係穩平穩咁降落 慢慢， 然後拍照傳翻嚟。咁、呢個亦都係蘇聯嘅Luna 9。 咁但係早喺呢一個事件嘅大概五年前呢，就美國發生咗一件事就決定性啦。 嗯。 呢個所以就領導人嘅幾重要啦。呢、這個就係金乃迪。就係、是、最年輕做總統嘅。 嗯。 即係一個即係美國總統啦，最年輕嘅美國總統啦，亦都係唯一至今唯一一個天主教徒。 嗯。 但係呢亦都呢係眾目睽睽之下俾人行刺嘅。係啦係啦。好啦，咁呢個金乃迪呢，佢喺1961年5月26號呢就做咗個演說。咁呢個演說呢就係真係出名啦。佢入面唔係好長嘅啫嗰段嘢，但佢話我認為我哋要設立一個目標，就係喺呢一個十年未完結之前，即係喺 by the end of this decade 啊，即係佢又61年講㗎嘛，咁即係70年代之前啦，即係要喺未來呢十年之內呢，我哋呢就係要 put a man on the moon and then bring him safely back。即係發射去可能唔係太難啦，但係個問題是你要安全返嚟啊。 但係佢點解要咁講呢？ 因為嗰陣時呢，其實大家已經係進入咗叫太空競賽，或者叫做月球競賽，叫做 space race， 或者叫 moon race， 如果係更加針對性講月球嘅呢，呢個其實亦都係美蘇冷戰同埋爭霸嘅其中一面嚟 嘅。即係就表示佢嘅科技呢就做得到啦。 咁即係美國同蘇聯啊，自從戰後就開始冷戰啦嘛。由45年到55年到65年咁樣係嘛，咁去到75年、85年添啦，咁去到即係91、92年就冧檔啦，係嘛，蘇聯冧檔啦。但係即係嗰段時間咧，其實大家都係處於咧，即係差唔多係戰爭狀態，但係就唔係真係兩個正面交鋒，就係、是、透過好多叫代理人戰爭啊，我哋英文叫 proxy wars，proxy， 即係其實就喺好多國家，譬如越南就一個好明顯啦。越南就係呢啲叫譬如韓戰啊、越戰啊呢啲咁就係 proxy wars 啦，係嘛？好啦，咁樣咧，但係佢哋就喺太空領域，因為嗰陣時大家都掌握咗呢個科技，咁當然其實大家都係搶納税嘅科學家得嚟嘅。1945年啊，即係盟軍攻入去柏林嗰陣時咧，其實蘇聯同美國係鬥搶嘅，睇下邊個搶得多。咁美國搶到一個最出名咪馮布朗咯，Von Braun 啦，就 Von Braun 馮布朗啦。咁所以馮布朗本來就係一個納粹嘅火箭專家嚟嘅，就俾美國搶咗佢，就開啟咗美國嘅太空發即係探險計劃啦。咁所以咧，1961年咧就係都係冷戰時期，好緊要啦嚇。咁金乃迪咧就發表個演說，咁自此咧就開始咗呢個太陽神計劃。咁呢個計劃咧亦都係喺人類近代史入面一個奇蹟嚟嘅，真係由一句説話，61年五月。喂，去到69年七月，喂，真係僅僅係8年啫，竟然喺8年入面咧，即係啲人完全即係哇無盡嘅熱情啊！咁當然亦都啲熱情上面仲要加無盡嘅資源啦，即係當其時美國係全世界最富有㗎啦，係嘛，財雄勢大啦，係嘛，即係差唔多啲 budget 冇上限咁滯嘅，就全力。就投入用最高新嘅科技嚇，有雄厚嘅工業嘅基礎，製造嘅基礎，咁最精密、最先進嘅儀器啊，咁樣嘅機器，咁真係咧就係由阿波羅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去到11就登月啦。即係之前嗰啲咧就係各個有唔同嘅任務嘅，一就係試驗嘅，就係變燒豬啦。頭先講咗啦，即係幾陰功啊！一就已經變燒豬啦，嗰三個太空人。係嘛？就坐喺個太空艙喺個發射台上面就變咗燒豬死咗啦嚇。不過呢個好少人知嘅，即係為太空探險而犧牲啦，係嘛？咁然後二啊、三啊、四啊咁樣樣。咁但係咧，其實真正咧開頭嗰啲一路去到七咧，阿波羅七咧都係環繞地球嘅啫，喺地球嘅軌道度進行好多模擬嘅。個最重要一樣嘢就係阿波羅八號啦。阿波羅八號咧就係1968年12月24號，就即係喺聖誕前夕嗰日咧，就係去到月球。 就 是、環繞月球，但係係啦，今次真係飛咗去啦，即係橫跨嗰30個籃球嘅距離啊！之前其實係冇橫跨過嘅，之前都喺地球嘅軌道度嚟去進行好多嗰啲，即係而家我哋成日都講啊咩太空對接啊，嗰啲咁樣嘅好多運作啦，係嘛？試驗啊，模擬啦，冇錯啦。咁但係咧，真正咧就係1968年聖誕節，呢、這個阿波羅八號三個太空人飛到去月球，就環繞月球，即係好幾個圈，然後翻地球。冇登陸，又係視察環境啫。咁但係咧，嗰次咧，除咗係人類第一次肉眼睇到個背面啦，之前即係蘇聯已經拍個照啦嚇，仲係咧係有咁遠嘅距離睇翻地球係第一次，所以當其時佢拍到嘅地球照片咧，係令到好多人咧，唔好話好多人，因為全世界咧都為之譁然嘅。 即係呢亦都啊，即係環保運動亦都差唔多可以話嗰陣時開始，呢、這個就叫做有咩，有一個太空船地球嘅概念啦， Spaceship Earth。 因為你唔好忘記呢，以前佢喺地球軌道呢，佢影返落嚟呢，其實嗰啲係低軌道嚟㗎嘛，其實影唔曬㗎，影唔曬㗎，係咪即係成個地球唔能夠即係即係一窺全豹㗎。咁、但即係管中規炮啦，係咪？但佢嗰次真係飛到咁遠，30个籃球嘅直徑啊，即係地球直徑，喺月球望返嚟，佢梗係叫做單眼佬睇老婆，就即係一目了然啦，係咪？一目了然啦。咁嗰張地球相呢係歷史性嘅。 但係佢之前呢唔係話蘇聯嘅。 係啊， 嗰、那個佢去 冇，佢哋嗰陣時係冇諗到影返轉頭。 哦， 系啊，因为佢哋嗰个，即系嗰阵时嗰啲控制又冇咁，而家咁先进啦。佢哋之前全部个集中注意力就系影月球啊嘛。 哦，即系其实佢 冇 谂过， 冇人之前冇人谂过影翻转头。 哦 就系去到68年先至真系影翻，系真影翻转头影地球，所以嗰张相系历史性嘅。 嗯， 好啦，咁然之后咧，跟住就69年啦。 嗯， 嗱，当然佢跟住就系8号，之后就9号，9号之后10号啦。咁其实都冇登陆嘅。然后69年7月20号呢就登陆啦。咁登陆呢就三个太空人、已经再入史册啦。一个就 Neil Armstrong， 就叫航斯朗。不过呢而家我哋都开始赤化啦。跟喺大陆啦、叫做岩士堂 Armstrong、 哦。 啊但我哋嗰陣时香港嘅译呢就非常之好诗情画意㗎。航就杭州个航。诗、即係呢个思想嘅诗啦。朗、即係朗朗明月个朗。係咪航斯朗喎、哦，係嘛？但係而家咧，大陸冇辦法，你又赤化冇計啊！真係就係回歸20周年啊！嚇，多謝你啊！咁樣咧就叫做岩士堂啊！咁另外一個就叫艾德靈 Edwin Aldrin。咁呢兩個咧係有登陸嘅，真係登陸。但係第三個其實冇噶。第三個因為佢要喺個母船嗰度啊，佢母船子船啊，其實佢嘅叫做指揮艙叫 Command Module。另外一個咧就叫做登陸艇啊，嗰、那個係 Landing 嘅 Module。咁樣咧嗰、那個登陸艇叫鷹號 Eagle。所以呢佢當佢降落嗰陣時呢個名句就係、是、The Eagle has landed。啊即係鷹、即係老鷹降落咗啦咁樣其實就係嗰個登陸艇。 嗯。 咁樣呢然後登陸艇有一部分呢可以分離嘅然後就發射就返返去母船咁樣。咁嗰、那個母船就環繞月球㗎嘛。咁、那、嗰個就叫 Michael Collins， 就叫 Collins。所以航斯朗艾德靈哥林斯、啊即係當然我哋中國人而家就個個都知啦即係楊利偉啊景海鵬啊嗰啲咁樣啦係咪咁但係當然即係再入史冊嘅就係呢三位啦。咁、但係當然佢哋呢如果你話喺人類太空探險歷史入面呢當然都唔及一個位。一個呢就係1961年定62呀唔記得咗第一次進入太空嗰個太空人。 嗯。 就唔係美國人。 係俄羅斯人。 係啦又係蘇聯嘅就加加林㗎嘛。加加林加加 Gagarin。好啦咁樣呢但係而家講返呢就係、是、我哋1969年嗰個登月呢航斯朗踏出去嗰陣時講咗個說話咁、當然呢好多史學家呢都已經考據過究竟係佢即時諗㗎定係已經諗咗十年八載嘅呢咁樣係咪、就係叫做我所踏出嘅係一個人嘅一小步但係就係咩 就係、是、人類嘅一大步 冇錯啦、A small step for man but a big step for mankind 即係嗰陣時就啲女權主義冇咁勁嘅用 mankind 都得嘅而家就唔得㗎啦而家就係 a small step for a person and a big step for humankind 因為而家女權勁呀你知唔知呀、所以唔能夠隨便用 mankind 呀、好啦咁呢個呢就真係69年7月20號呢就係即係人類嘅一個破天荒嘅壯舉咁之後呢就係經歷12號又有燈啦就13號呢其實係冇燈嘅因為13號半路中途已經爆咗啦嗰個燃料缸咁樣呢就爭啲返唔到嚟咁就佢係有繞過個月球嘅咁但係後嚟都救到佢哋返嚟嘅咁所以佢哋冇登陸嘅13然後14號呢就開始有月球車啦可以喺上面揸車啦好過癮啦係有個 Rover 咁然後15、16、17都有登月咁但係呢17號呢到到最後呢離開月球呢就係1972年嘅12月自此冇返過去啦1972年12月自此冇返過去啦咁、我哋幾時會返去呢點樣返去呢休息一陣再繼續